你好，我是景霄。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Python 垃圾回收机制。众所周知呢，我们当代的计算机都是图灵机架构。图灵机架构的本质就是一条无限长的纸带，对应着我们今天的存储器。在工程学的演化中，逐渐出现了寄存器、一时性存储器和永久性存储器等产品。那其实这本身来自一个矛盾，速度越快的存储器，单位价格也越昂贵。因此，妥善利用好每一寸高速存储器的空间，永远是系统设计的一个核心。回到 Python 应用层，我们知道 Python 程序在运行的时候，需要在内存中开辟出一块空间，用于存放运行时产生的临时变量，计算完成后再将结果输出到永久性存储器中。如果数据量过大，内存空间管理不善，就容易出现 OOM， 俗称爆内存，程序可能被操作系统终止。而对于服务器这种设计为永不中断的系统来说，内存管理则显得更为重要，不然很容易引发内存泄露。那什么是内存泄露呢？这里的泄露并不是说你的内存出现了信息安全问题，被恶意程序利用了，而是指程序本身没有设计好，导致程序未能释放已不再使用的内存。内存泄露也不是指你的内存在物理上消失了，而是意味着代码在分配了某段内存后，因为设计错误失去了这段内存的控制，从而造成了内存的浪费。那么 Python 又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？换句话说，对于不会再用到的内存空间， Python 是通过什么机制来回收这些空间的呢？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说说这个问题。鉴于我们文章的代码较多，听音频的同学可以打开文稿同步学习。接下来进入正题。我们反复提过好几次， Python 中一切皆对象，因此你所看到的一切变量本质上都是对象的一个指针。那么怎么知道一个对象是否永远都不能被调用了呢？我们上节课提到过的也是非常直观的一个想法，就是当这个对象的引用技术为零的时候，说明这个对象永不可达，自然也就成为了垃圾，需要被回收。我们来看一个例子，通过这个文中的事例，你可以看到调用函数 func 在列表 A 被创建之后，内存占用迅速增加到了433兆，而在函数调用结束后，内存则返回正常。这是因为函数内部声明的列表 A 是局部变量，在函数返回后，局部变量的引用会注销掉，于是此时列表 A 所指代对象的引用数为 0， Python 便会执行垃圾回收，因此之前占用的大量内存就又回来了。明白了这个原理后呢，我们稍微修改一下代码。在新的这段代码中， global A 表示将 A 声明为全局变量，那么即使函数返回后，列表的引用依然存在，于是对象就不会被垃圾回收掉，依然占用大量内存。同样的，如果我们把生成的列表返回，然后在主程序中接收，那么引用依然存在，垃圾回收就不会被触发，大量内存依然被占用着。这是最常见的几种情况，有表激励。那下面我们深入来看一下 Python 内部的引用技术机制。老规矩，先来看代码。简单介绍一下 sys.get.refcount 这个函数可以查看一个变量的引用技术。这段代码本身应该很好理解，不过别忘了这个函数本身也会引入一次技术。另一个要注意的是，在函数调用发生的时候会产生额外的两次引用，一次来自函数栈，另一个是函数参数。看到这段代码需要你稍微注意一下， ABCDEFG 这些变量全部指代的是同一个对象，而 sys.getrefcount 函数并不是统计一个指针，而是要统计一个对象被引用的次数，所以最后一共会有8次引用。理解引用这个概念后，引用释放是一种非常自然和清晰的思想。相比 C 语言里你需要使用 free 去手动释放内存， Python 的垃圾回收在这里可以说是省心省力了。不过我想还是会有人问，如果我偏偏想手动释放内存应该怎么做呢？方法同样很简单，你只需要先调用 del A 来删除一个对象，然后强制调用 gc.collect 即可手动启动垃圾回收。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垃圾回收非常简单呢？我想肯定有人觉得自己都懂了。那么如果此时有面试官来问你，引用次数为零是垃圾回收启动的冲要条件吗？还有没有其他可能性呢？ 这个问题你能回答得上来吗？如果你也被困住了，那先别急，我们不妨小步设问，先来思考这么一个问题。如果有两个对象，他们互相引用，并且不再被别的对象所引用，那么他们应该被垃圾回收吗？请仔细观察下面这段代码，这里 A 和 B 互相引用，并且作为局部变量，在函数 func 调用结束后， A 和 B 这两个指针从程序意义上已经不存在了，但是很明显依然有内存占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互相引用导致他们的引用数都不为零。试想一下，如果这段代码出现在生产环境中，哪怕 A 和 B 一开始占用的空间不是很大，但经过长时间运行后，那 Python 所占用的内存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大，最终撑爆服务器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当然有人可能会说，互相引用还是很容易被发现的呀，问题不大。可是更隐蔽的情况是出现一个引用环，在工程代码比较复杂的情况下，引用环还真不一定能被轻易发现。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事实上 Python 本身能够处理这种情况，我们刚刚讲过的可以显示调用 gc.collect 来启动垃圾回收。所以你看 Python 的垃圾回收机制并没有那么弱， Python 使用标记清除算法和分代收集来启用针对循环引用的自动垃圾回收。你可能不太熟悉这两个词儿，那这里呢我简单介绍一下。先来看标记清除算法，我们先用图论来理解不可达的概念。对于一个有向图，如果从一个节点出发进行便利，并标记其经过的所有节点，那么在便利结束后，所有没有被标记的节点我们就称之为不可达节点。显而易见，这些节点的存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，自然的我们就需要对它们进行垃圾回收。当然每次都便利全图对于 Python 而言是一种巨大的性能浪费，所以在 Python 的垃圾回收实现中， Mark Sweep 使用双向链表维护了一个数据结构，并且只考虑容器类的对象。具体算法这里我就不再多讲了，毕竟我们的重点是关注应用，而分代收集算法则是另一个优化手段。 Python 将所有对象分为三代，刚刚创立的对象是第零代，经过一次垃圾回收后依然存在的对象便会依次从上一代挪到下一代，而每一代启动自动垃圾回收的阈值则是可以单独指定的。当垃圾回收器中新增对象减去删除对象达到相应的阈值时，就会对这一代对象启动垃圾回收。事实上分代收集基于的思想是新生的对象更有可能被垃圾回收，而存活更久的对象也有更高的概率继续存活，因此通过这种做法可以节约不少计算量，从而提高 Python 的性能。学了这么多，刚刚面试官的问题你应该能回答得上来了吧？没错，引用技术是其中最简单的实现，不过切记，引用技术并非充要条件，它只能算作充分非必要条件。至于其他的可能性，我们所讲的循环引用正是其中一种。不过虽然有了自动回收机制，但这也不是万能的，难免还会有漏网之鱼，内存泄露是我们不想见到的，而且还会严重影响性能。有没有什么好的调试手段呢？答案当然是肯定的，那接下来我就为你介绍一个得力助手，它就是 OBJ Graph， 一个非常好用的可视化引用关系的包。在这个包中我主要推荐两个函数，第一个是 showrefs， 它可以生成清晰的引用关系图，通过下面这段代码和生成的引用调用图，你就能非常直观地发现有两个 list 互相引用，说明这里极有可能引起内存泄露，这样一来再去代码层排查就容易多了。而另一个非常有用的函数是 showbackrefs， 下面同样为示例代码和生成图，你可以自己先阅读一下。相比刚才的引用调用图，这张图显得稍微复杂一些，不过我仍旧推荐你掌握它，因为这个 API 有很多有用的参数，比如层数限制、宽度限制、输出格式控制、节点过滤等等，所以建议你使用之前先认真看一下文档。最后带你来总结一下，今天的这节课我们深入了解了 Python 的垃圾回收机制，我主要强调下面这几点。第一，垃圾回收是 Python 自带的机制，用于自动释放不会再用到的内存空间。第二，引用技术是其中最简单的实现，不过切记，这只是充分非必要条件，因为循环引用需要通过不可达判定， 来确定是否可以回收。第三， Python 的自动回收算法包括标记清除和分袋收集，主要针对的是循环引用的垃圾回收。第四，调试内存泄露方面， OBJ Graph 是很好的可视化分析工具。最后给你留一道思考题，你能否自己实现一个垃圾回收判定算法呢？我的要求很简单，输入是一个有向图，给定起点，表示程序入口点，给定有向边，输出不可达节点。希望你可以认真的思考一下这个问题，并且在留言区写下你的答案与我讨论，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出去，我们一起交流。